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1B C38买啦！ 咁呢本书咧就重新修订过再出啊！咁啊，因为第一次出《历史几郎》都有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卖得嘅，卖咗8版书。咁啊，今次喺书展里边，因为有好多人问啊，其他嗰啲我哋出咗嗰几本咧。幾坑都有，幾絕都有啊！咁嗰啲係嘛？咁啊，而家就有機會去湊齊一套。咁另外，我哋又出了一本《公投制憲》啊！咁啊，書嘅封面都應該有嘅啦，就呢一本啊，《公投制憲：香港維新》《公投制憲論文集》。咁呢本書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而家提出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嘅嗰個前因後果，同埋過去我哋寫啲文章。全部都收錄喺呢一本書入邊嘅，包括我哋喺議會提出全民制憲嗰個動議。另外就係、我哋都收錄咗好多即係關於本土論述嘅嗰啲主張啊。另外都係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學院咧，訪問我同阿鄭錦滿嘅文章啦，《聚賢時報》訪問阿黃楊達啦，訪問我哋嗰啲文咧，全部都有曬喺度嘅，不過當係一個附錄嘅形式出嘅。所以成本書就可以看到整個香港即係嗰個本土運動啊，嗰個發展嘅歷史。咁呢個係過去從來冇一本咁嘅書，即係好值得大家參考嘅。 最詳盡嘅新馬資訊，帶你看盡世界馬壇，論盡馬圈天南地北。馬場 USB 節目主持人。尤達喇喇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馬場 USB 啊，嗱，咁啊呢一節咧，我哋未開想一開始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多咗啦，講騎練成績嘅時候，咁啊，我今次咧就想講翻重同大家重温翻一場咧，我覺得咧就係一場叫做。即係精心堆砌嘅一場賽事，即係你睇到即係你睇到啲咩叫連消帶打，咩叫做嚇、啊，即係團隊精神喺嗰場咩賽事咧？咁就係嗰日咧跑嗰個第八場嗰場嘅沙田一里錦標。嗱咁嗰日咧，嗱如果大家仲記得啦，即係我哋之前嗰日做節目，咁啊大家我同你一齊， 我哋覺得壯士飛係贏嘅， 咁啊一齊大家都俾啊，大家都睇咗壯士飛啦。咁第日同埋你睇到佢即係之前嗰場點樣贏到只東方快車，跟住佢仲要孭到119磅。咁其實當時我哋都大家都不約而同都已經喺度講啦，即係咧馬就擺咗喺度啦，係驚阿達笑嘅啫。咁啊結果咧。真係輸咗啦！咁啊，贏咗只寇女喜年掌聲。咁當然喜年掌聲呢只馬都飛馳中馬，咁啊，即係贏，即係正路都頗為合理。咁但係咧，唔知大家咧，即係有冇再睇翻場馬啦？我拉拉，我唔知道你有冇睇。 我有睇啊！我有看 啊！我啊嗰日咧，其實咧就現場睇完之後咧，其實當時咧，我聽翻啲當時官方嗰邊啲。啲主持就喺度講咧，即係話咧咩叫連消帶打啊？咩叫做嚇？即係堆砌啊咁樣啦。咁啊，即係我唔敢講就話呢場馬做出嚟咧。但係咧，你睇翻即係咧嗱，我今日咧就準備咗條巡邏影片俾大家睇嗱。因為如果俾正常嘅角度你嘅睇咧，你哋就未必可能睇得到究竟即係嗰個連消帶打係咩程度。咁啊，揾到個巡邏影片咧。咁你哋就睇得清楚啲啦，咁我哋不如一路去片一路講。嗱，大家睇翻咧，嗱嗰場咧，嗱壯士飛咧就排一檔啦。嗱，你一見到米達咧，其實都 紅帽紅衫嗰只壯士飛 一路 hold 住啦。咁啊，俾只飛來猛就喺個前面啦。嗱，咁其實喜年掌聲咧，其實佢都拖後嘅，咁啊一路拍住啦。嗱，你拍住就喺只壯士飛，仲要喺個後邊。 嗱，你呢度你就開始睇啦。嗱，你見到你話阿偉達咧，其實好刻意咧，就將只馬抽，本來一檔就抽出二碟。嗱，而家咧就褪咗個位啦，就俾只壯士飛停一停先。嗱，你睇翻呢度咧，嗱，依度佢褪咗去個二碟之後咧，你見到只作，你見到只喜然將先就好快咧就攝咗上去，就拍住貼住內欄，就拍住喺只阿偉達入邊。咁只飛來馬咧就。即係咧，你大家都知啦，即係佢都係喺前面放下放下啦。咁前面只醒目名區，佢都係埋唔到啊。因為其實咧，如果大家睇翻正常，佢呢兩隻馬，前邊嗰兩隻馬其實就好近嘅。咁跟住對，跟住後邊就醒目名區後邊就喜喜寶啦，喜喜寶埋邊埋欄就係嗰只中環大地啦。跟住再角再第三碟嗰只咧就係包裝鬥地。依啲包裝鬥士咧，即係咧嗰場，即係我哋雖然有貼佢，咁我覺得咧呢場咧即係你當冇跑過啦，都係想，即係我覺得姚本輝都可能係想試下佢，即係轉錯倉叫第一鋪出咧，睇下佢究竟係去到咩程度。所以佢其實呢只馬呢場馬其實佢嘅試馬味都幾濃嘅。我哋繼續去片啦。嗱，咁而家一路走啦，嗱，去到呢度差唔多應該係接近千二米段處噶啦。嗱，咁而家只醒目名區就都係咁樣攬下放啦。嗱，佢都係唔肯埋欄噶。嗱，但係呢一度咧，你見到。偉達啦，嗱呢度再停一停先。嗱，到呢一度啦，開始轉緊彎入直路啦。嗱，你見到喜年掌聲就已經即係食住個內欄咧，就其實已經係吉咗個位咧。嗱，喺喜喜寶同埋中環大地中間有一個位，陣間你就會見到咧，轉緊入直路嘅時候咧，直鏡咧你就見到阿雷神咧就會喺嗰個位就衝上嚟。嗱，但係咧你相反見到個偉達咧，慢慢褪嘅時候咧，就將自己啊就本來係。有一個好的位置就越嚟越將自己就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 他被人強馬勁坐了落去。 係啦，本來即係如果他不是抽出那度俾二碟咧，其實而家喜年掌聲呢一個位咧就應該是撞屍飛嘅。咁我哋繼續去片啦。嗱，而家開始咧就你睇翻啦，開始轉啦。嗱，呢度咧包裝鬥士就踩咗上嚟啦。嗱，咁而家咧佢都叫做有個波斯彈，但你見到阿偉達啦。嗱，呢度我哋又停一停先。嗱，你見到咧包裝鬥士就開始走啦。咁前面其實前面嘅形勢都冇乜點改變啦，嗱，人強馬健就開始力弱噶啦，開始有啲力弱就褪啦。咁跟住你再睇翻啦，而家尾嗰兩隻啦，嗱，壯士飛同埋火紅人啦，最後火紅人咧就跑第三翻嚟嘅。咁你跟住你見到個偉大咧開始轉入直路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繼續去片。一路去嘅時候，嗱，佢已經係立定心腸咧，就係要走出邊，佢唔喺入邊等。嗱，咁但係咧，而家雷神咧就已經係慢慢攝咗上嚟啦。嗱，而家開始啦。嗱，啲偉達知道自己最後一隻啦，停一停先，知道自己最後啦，哇，大鑊啦，即係難追啦。咁但係所以佢變咗喺嗰度咧，佢就再刻意再推外啲啦。嗱，但係而家咧，你再睇咧，已經呢只喜年掌聲咧就已經係喺只。在呢個嘅飛來馬嘅後面貼住噶啦，嗱呢啲就叫連消帶打啦。我哋繼續去片啦。嗱，咁火紅人就係跟住喜年掌聲嗰個位啫嘛。 我想講咧，如果唔係前面嗰只唔係飛來馬咧，其實雷神有機會冇位出嘅嗰度。 係啦，嗱，跟住又咁啱啊，停一停先。 係啦， 嗱，跟住又咁啱得咁巧，嗱，去到呢度咧，你飛來阿妹其實飛來馬咧，慢一慢啦，攝下咧，就埋邊有個攔位俾只喜年掌聲個咯，嗱。呢、這個連消帶打嘅另一波啦，嗱，跟住你再睇翻只火紅人，佢就見到佢就知道咧，其實本來就喺喜年掌聲個位咧，如果跟住嗰個位上，佢就我應該就有個位，但係咧佢就梁家俊咧就即係穩陣啲啦，就見到嗰邊叫做有個空位，咁所以佢就比較抽外少少。但係咧，你睇翻只壯士飛而家呢一度，如果你大家睇翻呢個睇翻個影啊，其實佢呢一度咧係有一。道咧係有少少透咗出嚟，但係佢呢度，但係咪奈何佢其實喺早段已經用咗嗰段力，跟住你再已經係無以為繼啦，我哋去埋落去啦。嗱呢度咧，你見到偉達都係齋推，都係未都打到最後二百零先至開始立條邊，但係雷神就已經係即係長驅直進啦，咁啊贏咗過埋即係 兩個半馬位贏， 兩個半馬位翻嚟。二又四分一馬。 嗱，好老實講啊，你 好啦，我哋唔要啦。 嗱，老實講啊。 咁你點睇啊？ 我自己會咁睇嘅。正常嚟講，跑後上馬，我哋即係以前無論我哋睇步步友又好，睇咩都好啊，即係睇後上馬，都係偉達用一個我哋叫 so call 叫正常嘅跑法去跑出嚟。但係喜年掌聲咧，就用一個我哋叫優惠嘅跑法，即係我哋叫做話咩啊？ 我哋成日用特首行李門咁樣啊，走後門啊， 特事特辦， 特事特辦，因為佢前面嗰只飛雲馬嘛。喂，衰啲講句，如果前面嗰只係另外一個馬房嘅馬，你係冇位，有機會係冇，你買咗喜連掌聲嗰啲。你絕對走嗰個位置其實係驚噶，你驚冇位出，不過前面嗰只係飛來馬，咁咪保證一定有位出嘅咁樣。 咁所以你咪睇到啦，嗱，即係呢一場馬你就可以睇到啦。即係其實我有陣時候我成日同你講就係話咧，即係你哋點樣去睇一場馬，即係啲馬嘅走每一個走位點樣去走。嗱呢一場馬你就充分睇到咧，即係大摩三隻啊，飛來馬。佢其實佢而家翻嚟都唔係輸好遠嘅咋，輸五個馬位都跑第五都有獎金㗎。咁但係咧，你睇翻佢喺前面開路啦，咁啊又即係喺前面幫隻喜連掌聲擋咗好多，跟住你偉達，你仲要係咁樣慢慢刻意由一檔原本可以守內欄，跑咗冇耐就走二疊，去到轉彎入直路就成六七疊。即係呢啲， 但係好老實講， 呢啲你究竟呢啲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啲係咩意思咧？ 但係老實講，我有少少同你睇法唔同嘅。我哋跑後上馬一定要望空，只不過就係話佢褪咗嗰個位置。如果我知道前面嗰只係飛雲馬，如果撞屍飛走嗰個位置有位出，會唔會大家當就算當反思唔到，會唔會接近啲？咁但係， 但係你又要睇下喎，但係你要睇下我啦啦。原本而家喜連掌聲嗰個位置，如果撞屍飛係 keep 住嗰個位置，嗰、那個位置就係撞屍飛噶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應該佢就喺入邊衝嗰、那個，就唔係佢喺戰出六七碟衝出嚟嗰、那個。咁啊，好奇怪啦！嗱，竟然咧賽後報告咧，即係我讀翻個賽後報告俾你聽，佢對呢樣嘢就隻字不提嘅。咁就係話人強馬勁出閘一般，咁啊火紅人早段收慢喺馬群之中切入，咁轉直路彎咧，由於中橫大地試圖自醒目明區之後向外移出啦，因而與包裝鬥士緊逼競跑。跟住咧，喜連掌聲咧就喺直路中段咧，直路早段受困未能望空，咁跟住喺度見到啦。跟住後屘飛來馬讓俾個位俾佢啦，接吹近200米，跟住飛來馬急速向外斜跑，導致騎師必須停止吹策並修正錯騎，吹近至跑過200米處起步。靠近包裝鬥士後台，跟住後面嗰啲就冇乜關係啦。咁啊，所以你喺度睇到，你就睇到即係嗰個走嗰個位，佢個點樣走嗰個位，對於成件事嗰個結果係好重要。 嗱，我會咁睇嘅，我幻想呢兩個人入到去言訊室，如果問偉達，偉達就一定答你，我跑只後上馬，梗係要望空噶啦。即係佢會咁樣答你，我一定要望空走位。喜連掌聲就係話，我希望喺內欄搏位。我搏到咁樣，佢覺得話搏到，佢搏到有個空位，咁我梗係慳位咁樣。即係你入到去咁，要佢呢兩條友解釋，我覺得都解釋得到嘅。咁你問我， 同埋仲有一樣嘢，其實如果好似譬如話呢啲問啊，而家你見到小組就完全係冇問過呢樣嘢啦。咁但係就即係咧，你作為兩個馬房同一隻馬，即係你咁樣搞，你其實即係小組係咪有個責任要問一下究竟？阿大摩係俾咗啲咩拆騎指示呢兩個人呢？即係好明顯，好明顯啊！如果以偉達嘅技術，即係呢個應該某程度上， 其實 我覺得就某程度上一定係拆騎指示。 大摩咧跑呢啲咁嘅高班賽咧，佢咁多隻馬咧，咁其實呢啲事咧就都成日發生㗎啦。即係例如我數翻今年嗰場金杯，即係擺明係要，即係我賽前同埋賽後我都話威爾頓做都要做俾你贏㗎啦。 即係所以我就覺得一樣嘢啦，即係唔係話因為呢隻喜連掌聲隻頭賣18蚊，而嗰條 Q 係大熱 Q， 咁就叫做不就咁就可以即係過咗件事唔使問。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偉達揸住只騎住只一檔馬，你明明嗰個位係可以咁樣嘅。你唔可以咁做，點解你小組一啲都唔問？相反你有啲騎師，好似啲華將，有陣時又係類似啲咁樣嘅走位，你就問到咧，即係幾乎講到佢要拉馬，又話要罰停賽咁樣。即係我覺得咧，你小組咧，你執嗰把尺咧，就應該就即係你執埋同一把尺，就唔好話因為你嗰個係莫雷拉或者偉達或者嗰個係大摩，你就可以過咗即係草草了事。對一啲你嗰啲稍微叫做監控對象，你咧就咬住唔放。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啦，當然跑馬嘅嘢 即係當然就算你就算你撞斯飛走翻嗰位後面贏得咧，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問題話你稍為有你講得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公信力啊，同埋嗰個誠信啊，你稍為有疑點，你係咪應該要問一下？ 或者就或者咁講啊，可能撞斯飛如果走入邊嗰個位咧。佢冇位出噶，可能啊！我講一樣， 唔係，但係你所謂有稍微你有疑點嘅時候，你其實小組你係有責任去釋疑噶嘛？因為你好似你連官方主持嗰日喺嗰度都講到話，你大魔點樣連消帶打？喂，呢啲説話係咪先？真係你睇開嘅，你都明嘅意思嘅。所以嗱，呢一場馬啦，嗱，即係我咁睇啦，你喜連掌聲咩到133磅，又咁好彩。夢幻形勢咁就贏到，當然呢只馬就當然唔嘢少啦。即係而家大摩都目標就話呢只馬，即係都係諗住 國際賽 就同只步步友就同即係同一條 team 就跑一里啦。咁撞斯飛都係應該都係一里分子啦。咁其實你只飛來馬其實今日呢一場馬咧，其實佢前面放下咧，佢都唔係好斷咧。咁呢只馬其實季初嘅時候咧都要留意。 呢只馬咧有啲，第日咧未來嘅角色佢會係乜嘢咧？好似大魔嗰啲花去春風啊， 係啦， 係一同過世界嗰啲。 咁我覺得咧，嗱，如果呢只馬你留意下佢動向啦，如果佢而家佢即係嗰個分咧，應該就可以跑到個廣東讓賽嘅。咁啊，大家季初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好啦，呢場講完呢度咧，咁我哋都仲有啲外國嘢同大家講下。咁啊，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嗱。上兩個星期咧，咁就即係喺法國啦，同埋唔係應該講咗澳洲先， 係啦， 講咗澳洲先。咁啊嗱，距離澳洲咧，咁啊大家知道澳洲嗰個馬全年跑馬啦，但係咧佢哋嗰個賽馬年度咧就以8月1日就做嗰個開始，咁即係話咧到7月尾。咁就完結啦。咁而家佢哋而家就仲有曬咗3個禮拜到就完啦。咁啊，即係我就睇翻啦，即係而家喺東部三省啦，即係新南威爾斯啦，即係悉尼啦、雪梨啦、布里斯本嘅昆士蘭嘅布里斯本啦，同埋維多利亞嘅墨爾本咧，其實三個地方嗰個騎練形勢咧，即係我覺得就值得攞出嚟同大家講。咁我哋首先咧就第一個新南威爾斯嘅。騎師或者練馬師我就唔講住啦。嗱咁大家睇到啦，其實之前我第一次都講開啦，麥杜朗咧就即係而家咧，現時麥杜朗咧就喺英國客串緊嘅，即係因為要幫高多芬喺嗰邊跑下啲高多芬嘅馬，所以咧就徵召咗佢過去。咁而家咧佢就冇，今個禮拜佢就冇喺，即係其實都喺英國一段時間。咁而家睇翻咧，即係咧佢現時咧就以89.5場嘅頭馬咧。就 head 住阿布文啦，咁就都係咁啊 head 住20多場啦，咁其實都距離都一段距離。咁睇翻今日嘅賽事咧，咁啊布文啊或者阿薛恩啊都冇頭馬進帳，咁所以咧就變咗嚟講，佢再少啲咧，我都可以夠膽講咧，即係麥杜朗咧就應該都可以篤定就做呢個悉尼嘅新南威爾斯嘅冠軍騎師啦。嗱，咁我或者講個咩啊？大家聽咧，佢呢個頭馬係點樣計算咧？佢係計曬咧所有即係咧叫做城市馬場嘅賽日啊，就係點樣計咧？嗱，當然佢有禮拜三、禮拜六啦，咁啊正常就禮拜三、禮拜六。咁但係咧，佢有一啲叫做鄉鎮嘅賽事咧，佢如果係列為一個叫做 Metro Meeting 咧，咁佢嗰啲頭馬咧都計算埋落去嘅。咁現時咁同埋咧，你都知道咧，咁即係咧嗰個頭馬。點解會有半場咧？因為所有嗰啲平頭， 平頭當半場， 平頭就當半場計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就即係點解會有半場突咗出嚟啦？咁你睇到啦，嗱，你好似呢個阿貝湯美啊，42出嗱，中間呢一位貝湯美上面嗰位咧，叫做奇普敦啊 ，Sam Clipperton 咧，就係嚟緊下一季咧就會嚟客串，客串嗰位咧，即係前度嘅悉尼冠軍見習生啊。咁呢個騎師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咧，佢個騎功都係同阿郭立基啊，或者都係呢個安國倫嗰啲差唔多，咁可能就爭一班到啦。咁但係咧就一定好過呢一個 寶信， 一定好好多啦，即係寶信嗰啲就任何人，即係任何都好嘅，即係應該係好過嗰個李富啊 ，Chris 即係而家史科菲下面嗰位，因為嗰個李富。早期都有嚟過跑，但係都唔係好成功啦，即係都支持唔夠。咁當然啦，如果你講佢同布文嗰啲比較，咁啊當然佢同阿布文起碼都爭班半至 班半兩班。 但係咧嚟過香港嘅修行過嗰啲澳洲騎師咧，其實跟住佢翻到去澳洲嘅嗰啲騎工咧。都有好大嘅進步啊！ 你睇好似安國倫，其實安國倫都即係佢即係叫做因為佢周圍去跑，咁所以變咗頭馬佢就即係比較分散啲，就唔係話咁集中。咁但係你睇翻咧，嗱，即係麥道朗呢啲咧，即係叫做曾經嚟過香港，亦都成功過，跟住有一段時間大摩都好睇重佢，即係。第一日軍事啊， 軍事攻略 咁贏咗兩格，贏咗嗰個冠軍一比賽啦。咁即係咧，同即係我就覺得佢即係喺嗰眾多嘅紐西蘭騎師當中咧，佢係叫做即係嗰個級數或者嗰個騎或者一個功架咧，係可以拍得住阿大勝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即係亦都加上佢又有呢個高多芬馬房嘅支持，因為佢係高多芬喺澳洲嘅主帥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有呢個咁大嘅 backup 咧。咁佢所以個頭馬彈得咁多咧，就順理成章。咁但係雖然咧，就獎金上嘅就當然唔夠布文，即係以布文嚟講，你淨係只雲之仙子都幫佢贏咗唔少，同埋亦都布文好，亦都有一個大馬房阿華禮納嘅支持啦。因為其實華禮納佢 玩曬㗎， 而家二百幾三百隻馬，咁即係佢都要用好多人。咁當然啦，佢喺阿華禮納心目中咧，即係。布文是他第一號的主帥的，當然他以前仲有啲都會有用阿史科菲啊，都有用過阿貝湯美。 而家有陣時啊，中意徵召阿潘頓啊，莫雷拉啊， 有陣時會揾佢哋落去，所以但係你話如果平時嚟講咧，佢阿布文同佢嘅合作都幾無間。我哋話即係去第二個地方啦。嗱，我哋而家去咧，嗱呢個真係大家估唔到啦。呢個咧就係布里斯本嘅昆士蘭啦。嗱咁咧，咁啊，即係咧喺上個禮拜咧，咁啊。即係我出咗個講咗阿鄧迪之後咧，我陣間都會講啦。咁啊有位網友咧就喺個 page 度就提醒我哋，喂唔係，而家暫時領先嗰位係阿盧愛德德叔，唔係龐恩喎。咁啊，而家呢一個表咧就係阿龐恩，而家就係上個禮拜。咁但係今日咧，我又可以交代翻少少啦。今日咧喺呢個英元馬場應該就跑完之後咧，咁而家頭馬數字應該唔同噶啦。咁但係咧，對個形勢冇乜影響，因為阿盧愛德同埋阿龐恩咧，即係分佔頭二位咧，就每人贏咗兩場。咁所以咧，而家就應該係74就對71.5。 咦？我哋其實仲有見到有個老朋友霍達。 係啦，嗱，霍達其實就已經喺嗰度一段時間。咁其實霍達就今年嚟講又係啦，今年叫做成績又係叫做大反底啦。咁因為佢。早期阿盧愛德同埋阿霍達去澳洲嘅時候咧，佢都係喺佢啲， 不過都老，真係老將啊！係 啦，都佢哋初時都係喺啲鄉鎮馬場啊，譬如話跑啲黃金海岸啊，或者係葉氏域治啊嗰啲咧，即係反而喺城市馬場、英元、東賓嗰啲就比較少啲。但係咧，即係今年嚟講，佢哋就比較即係可能叫做熱夠身啊，即係咧就。跑習慣咗啦，咁亦都支持都比較多啲，咁所以咧，你睇到阿盧愛德咧，即係咧臨尾。即係而家咁樣七啊幾，咁而家如果咁樣 keep 住落去咧，咁啊，即係大家都贏翻咁上下咧，咁其實對阿盧愛德咧，即係都有機會咧，都叫做喺昆士蘭都執翻個冠軍，因為嗱佢喺香港未做過啦，咁啊喺南非又做過冠軍啦，咁啊叫做今年佢都五啊幾歲啦，咁啊都五啊幾歲攞翻個冠軍。 我哋最記得盧愛德就係老人夾老馬，百隻步步穩九啊幾倍贏咗呢個香港一哩錦標。 係啊，呢個。咁同埋佢阿德叔咧，其實德叔即係早期佢移民去澳洲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曾經健康都出現個問題，幾乎即係命都冇嘅。咁啊救得翻之後咧，咁即係都叫做嚇，即係操 fit 翻啦。咁而家佢即係我都好希望啦，即係我今日寫咗篇文，我都即係報紙出過都講咗話，即係希望佢都可以即係臨老就執翻個冠軍，因為其實呢啲可一不可再。咁同埋佢贏到即係跑到七啊幾場，你如果你睇翻佢即係咧。跑咗即係上個禮拜，佢都跑咗四百幾場馬㗎啦。咁你霍達都係三百幾，咁你睇到個頭馬次數就都有幾大嘅分別。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騎師榜咧，咁嚟緊咧，我哋都會喺之後都會。 我想同佢講下霍達啦，即係大家都記得佢喺十三少成名之前，其實佢都係香港冠軍騎師啦。但係就因為幫阿愛倫跑嗰只靚蝦王啊，咁樣就。有啲拗撬啦，咁跟住佢嗰個喺香港嗰個生涯就一落千丈，因為有一段時間咧，大家會批評阿霍達咧跑馬打裝打得好緊要嗰陣，同埋 有一段時間， 其實有好多，其實咧即係咧 比較多人的講法就是話佢成日拎啲馬留得太後，因為佢是一個跑後上騎，即硬攻在後面鏟上嚟。但係好多時候好似你靚蝦王咁樣咧，即係當然安田佢都是留後上嚟衝得好，但係咧佢亦都係因為靚蝦王留得太後，咁就喺杜拜又輸咗俾入平線，跟住之後又再搏唔到，咁所以咧都係頗受爭議。咁但係而家你年屆個霍達又係五十幾歲噶啦，咁都即係叫做喺澳洲。 霍達有一樣嘢其實都一直為人詬病嘅，就係佢啲煙癮實在太大啦，係比一般人即係仲要大，即係佢超級煙產嚟嘅呢個係咁啊！唔知係咪食少兩支煙咁樣，所以就 咁同埋佢即係都喺澳洲叫做都空氣好啲啦嚇。或者我哋去埋下一個咧，我哋仲時間唔多啦。嗱，到墨爾本咧就比較就真係好精彩啦。嗱，你而家睇到咧呢一個就係上個星期嘅形勢啦，咁就65-64啦。 鄧迪對偉紀嚟， 鄧迪對偉紀嚟咧，其實舊年呢個時候咧都係呢三個人咧，第三就鄂禮華啦。 跟住就薛海華， 都係呢三個人就喺度爭冠軍。咁舊年咧，本來鄧迪又係領先咗嘅。咁但係後來咧，就因為佢停賽啊，咁就停賽咗一段時間，咁就搞即係將個冠軍就斷送咗。咁最後一日咧，就鄂禮華後上就擒咗韋紀力就做冠軍。做咗冠軍嗱，咁啊，即係咧，今日咧就你哋睇到啦，即係阿韋紀力就彈甩咗阿鄧迪少少啦，過咗佢頭啦。咁啊，今日咧佢就嗱，今日咧就喺今日跑完咧，咁就阿鄧迪就冇頭馬進將，反而韋紀力就贏咗場。咁所以就變咗咧，而家就65-64啦。咁啊，即係對於仲有兩個禮拜，咁我相信咧嗱，因為鄂禮華就都落後得比較遠少少啦，十幾場啦。咁所以咧就嚟緊呢一個維省冠軍咧，咁就應該都係呢兩個人之爭。咁啊，但係咧又咁講，即係鄧迪咧，其實佢由南而本身就喺南澳就起家，咁都做過南澳冠軍都好多年。咁啊，自從去咗墨爾本之後咧，其實佢一直都係活在人哋嘅影子之中，係直至到呢兩年咧，就叫做真係可以叫做獨當一面啦，都有啲大賽嘅馬匹啦，最經典嘅就係佢嗰年連贏咗五屆嘅藍鑽石錦標啦，咁就被冠以呢個藍鑽石先生啦。咁啊嗱，嚟緊就仲有兩三個禮拜啦，咁啊真係睇下佢鬥成點啦。咁但係咧嗱，如果講開鄧迪咧，我又要講講佢個仔咯。咁啊，佢個仔阿迪倫啊，阿鄧迪倫啊，咁而家咧佢就係33場頭馬咧。咁就而家都係排緊第八， 兩父子一齊跑而家。 但係咧，就喺嗰個見習騎師榜嗰度咧，佢就遙遙領先嘅。咁所以咧，佢咧就應該篤定咧，就係做呢一個維省嘅冠軍見習生。因為佢其實佢由移植咗去呢一個墨爾本之後咧，就一直咧就跟阿希斯師承，跟阿希斯幫阿希斯，即係揾阿希斯做師傅啦。咁其實希斯都俾咗好多機會嘅。其實早一輪咧。即係阿士圖婆嗰只 Bull Sniper 嗰只馬咧，就係喺阿鄧迪倫身上咧，就即係幫佢攞到場頭馬啦。咁就即係都阿女王都大肆讚賞啦。咁啊，即係如果到最後啦，真係如果阿鄧迪攞到個冠軍騎師，咁個仔又做埋冠軍見習生，咁就維省咧就父子制霸咧，咁就應該都係一時佳話啦。可以翻嚟先。係啦，咁啊，即係暫時即係咧，嗱呢三個形勢咧，咁我嚟緊嘅節目咧，我哋都會即係會花少少時間咧，就會同大家講嘅。咁就即係當然啦，你問我嘅，大家都老友記啊，鄧迪我都係當然希望，即係其實鄧迪同阿李偉基嚟都係我老友記。咁啊，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自己就當然就想阿鄧迪贏啦，即係未贏過啊嘛。偉基力都叫佢贏咗幾屆啊，咁啊都即係希望佢。同埋難得佢今季真係咧嗰個都有一紮，都有除咗阿希斯俾佢啲支持之外，另外咧佢親家啦，即係阿何家時啦。咁何家時都有陣時即係只上多湖咧，阿貝湯美騎唔到咧，都俾阿鄧迪贏嘅。咁所以都有啲嗰幾個大馬房支持嘅話，咁啊希望佢都可以臨尾再發力啦。即係其實上個禮拜好精彩㗎，偉紀力嗰日贏。本來是 head 住阿韋紀力成六場頭馬，點知嗰日就係韋紀力一口氣贏咗五場，跟住到阿鄧迪就追翻場，咁就叫做平頭，叫做 head 住贏咗場。但係如果嗰日大家喺 真係喺費明頓睇咧，咁就好精彩，因為兩個咧都唔知包幾條橋，即係兩個鬥爭，即係咧呢啲咁嘅騎師爭逐咧就最精彩呢啲場呢啲咁嘅情況啦。好啦，咁啊講完呢度咧，咁我哋不如再講多樣啦，咁就係、是。就關於咧，就係嗰、那個 嗰、個浪琴錶嗰個世界國際嗰、那個世界馬匹排行榜，即係有國際評分 嗰、那個。咁因為咧，啱啱亦都係上個星期啦，咁就啱啱最新公布咗嗰、那個嗰、那個排行表啦。我哋去一去嗰個表先。咁因為咧，其實大概咧都冇乜特別嘅，只不過咧就有幾隻馬咧，我就想同大家提一提嘅啦。咁啊，榜首當然就都係只榮進之光啦。咁啊，都係129分，但當然佢就冇受到嗰場即係大敗啊。影響咁，但咁就因為嗰場都大家都睇到，即係同埋咧，呢啲國際評榜員咧都唔會話因為一場咁輸咧就會加完分之後又會再減嘅，通常咧就會睇定啲，佢就唔會喐佢住。咁當然咧，如果嗰日嗰場佢贏嗰場威斯錦標嘅，咁、那個分數就一定突破130噶啦。咁但係就冇關係啦。咁啊而家就129就 keep 住啦。咁啊喺咁但係排第二位咧。咁就多咗隻雙降喎，嗱咁嗰隻雙降咧就即係因為啱啱最近啊，佢就喺美國咧就贏咗場一里嘅泥地一級賽，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咁就贏咗之後咧，咁就嗰、那個評分咧就一升就升咗上去咧，就同隻閃耀加州啦，同埋雲絲仙子咧就排第二位，就以126分啦。咁另外咧，大家再睇到落去啦，咁啊，其實嗰啲咩明月千里啊，即係124分嗰啲冇乜變啦，咁啊，滿樂時又係冇變啦，咁跟住就嗰只即係第三，即係叫做平排第五位124分，就都係啲容後再決，即係嗰堆馬。 我想講下只下新村啦，因為贏咗嗰場愛爾蘭打比之後咧，個練馬師咧就想話攞只馬去唞，咁咧就想跑海旋門嘅，就話要。咁但係咧，我就兩睇啦。你問我呢嘢下新村，我始終我覺得佢同金浩國都仲係爭一段都好大嘅距離啦。同埋咁，但係不過又有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司慕榮都可以贏一級賽嘅馬，都唔會差得去邊嘅。 係啦，嗱，咁就因為就下新村就係因為佢贏咗呢一個愛爾蘭打比咧，咁佢個國際評分就上咗去123啦，咁就拍住嗰啲加里利歐高啊，嗰只叫做即係嗰只2000堅尼嗰只 天文進區， 天文進區啦，係啦。咁跟住就嗱，跟住咧有幾嗱，跟住咧嗱，再睇到落去122分咧，嗱嗰只 My Dream Boat 就嚇， 啱啱喺日食大賽咧就慘敗而回，咁咧就證實咗可能嗰場威爾斯親王錦標就因為人哋失準，佢就可以偷到雞啊！ 同埋就係話，因為佢贏咗榮進之光喺嗰個威爾斯親王錦標咧，咁所以佢呢一個評分就係 base on 佢贏嗰場威爾斯親王錦標咧，就個評分就上到122分。 咁另外仲有一隻我想講啊，121分嗰只鷹爪刀啊，咁咧佢就喺皇家亞視谷賽期贏咗嗰場 Tessinary Stakes 之後咧，就係挑戰呢個日食大賽。咁都俾佢贏埋，佢仲要贏嗰只 Gerga 兵啊，即係嗰只法國2000堅尼贏一條街咁。 咁所以佢呢個評分咧，亦都係啦，因為佢贏咗嗰場日食大賽啦，嗰個國際評分就上到去121啦，咁就同嗰啲上多湖啊、大明大放啊、Time Test 啊嗰啲，或者甚至乎你話豐收節嗰啲就平排啦。嗱，咁另外仲有兩匹馬咧，即係呢個榜我仲有兩匹馬想同大家講啊。咁其中一匹咧就係嗰匹120分嗰匹馬女啊 ，Minding 啊。嗱，咁呢匹 Minding 咧，嗱，即係咧， 呢只不如等我講啦。呢只 Minding， 我嚟講先啦。 好熟，佢已經係英國嘅1000堅尼冠軍。咁但係佢去到跑呢個愛爾蘭1000堅尼就輸咗嘅。咁跟住就去咗贏嗰場英國橡樹葉心橡樹，再跟住執埋場美寶嚟咁，都三場都贏得好輕鬆。而家個我哋都話新卓符。就嚟啦！本來咧就今晚咧就諗住會跑呢個愛爾蘭橡樹，就喺稍後時間跑嘅。但係咧，就退出啦，就俾佢馬房另外一隻叫伊芬桑啊。咁伊芬桑係咩馬？就喺亞視谷皇家亞視谷賽期贏嗰場2400米嘅3歲2級賽馬女限定嘅。咁啊就讓咗俾嗰隻馬跑。但係呢個 Minding 而家喺歐洲嗰邊咧，其實個行情係非常高漲，因為今年咧惡霸人就好慘啊！佢嗰啲馬仔唔得啊，即係例如空軍男今年唔知去咗邊度，只 Gerga 兵又上唔到嚟，跟住你去跑2400嗰個組別跑嗰只US Army Rangers 又唔知去咗邊，跟住跑只愛達荷州又輸俾只下新村，咁所以今年惡霸人就 啲女仔就好過男仔，尤其是呢只 Miding 人哋就話有機會可以幫岳伯人衝擊呢個海旋門大賽，就係咁樣啦。係 啦，咁所以咧就呢只 Miding 啦，咁啊，其實我哋遲啲啦，阿拉拉都會有啲喺之後 呢只馬我幾中意啊， 之後嘅節目咧，咁我哋都會播啲佢啲嘢俾大家睇下啦。咁但係另外一隻咧。呢一隻咧就即係呢只真係久違咗㗎啦，咁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印象咧，就係兩年前定三年前咧，就係、是、贏呢個墨爾本杯，憑呢、這、一個阿莫亞贏嗰只墨爾本杯嗰只茂寶強者啊，咁咧就咁啊嗰只茂寶強者啦，其實你舊年即係今年你睇翻佢即係喺澳洲嘅表現咧，其實佢贏完墨爾本杯之後咧，其實只馬完全唔係嗰只馬嚟嘅，即係只馬直情係散曬啦，即係換咗係擺咗喺李善度咁就。都是冇乜突破啦，咁之後咧就 運咗翻德國， 後就運咗佢翻德國。咁最近咧，佢就喺德國咧就贏咗一場二級賽咧。咁就因為佢贏完嗰場二級賽咧，咁佢即刻咧嗰個國際評分咧就去翻120分啦。咁就而家咧就即係翻翻去嗰啲同啲伊東城嗰啲咧，就可以即係上翻位，去翻平排20。嗱咁啊，我知道咧，即係。有消息就講啦，嗱呢只茂寶強者咧，佢就有意思咧，就想再試呢個墨爾本杯嘅。嗱咁，但係咧呢只馬咧，嗱佢其實翻去德國之後咧，佢就擺咗去啊一個都係幾老牌嘅冠軍練馬師阿胡娜啦嚇。咁、其實胡娜以前都練過好多即係星運來啊嗰啲咩馬。咁佢都即係你如果講練馬功力咧，就絕對喺德國就真係都數一數二啦，即係可能薛達志嗰啲都即係。即係以前同德國都同阿薛達子都有、都互分都互有勝負，咁啊翻咗之後只馬咧重新養過佢咧就真係表現就真係好唔同，咁所以佢即係都好難得啦，只馬就可以即係養翻好又贏到馬，咁啊希望佢就即係睇下佢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如果嚟緊佢嚟緊再嚟跑墨爾本杯，咁就可以啊即係再次衝擊啦。咁另外就嗰匹佐治勳章啦，咁啊佐治勳章。就即係贏咗個亞視谷金杯之後咧，咁亦都嗰、那個即係確認咗個國際評分120分，都係喺翻嗰堆後邊嗰堆度嘅。咁啊嚟，因為其實呢、這、一個可以翻嚟先啦。咁呢一個咁呢一個形咁呢個表其實咧大嗰、那個大概形勢咧就其實都冇乜點變，即係綁頂嗰啲都係嗰堆馬。咁、但係咧即係新入咗嚟或者上咗位嗰啲就包括就雙槓啦，嗰只 My Dream Boss 啦，鷹爪刀啦。同埋嗰只茂寶強者，因為嗰只茂寶強者未贏嗰場二級賽之前咧，佢都係遙遙後邊嘅。咁對嗰場馬真係贏得好出色，咁、就即係俾個評榜員覺得佢有啲憧憬。咁所以就即係嗰個形勢就係咁樣啦。咁嚟緊呢一個咁嘅排行表咧，咁就要到8月11日咧先至再公布。咁但係咧嗱，有一樣嘢咧嗱，佢呢個浪琴呢個咧，除咗只馬有排名之外咧，其實騎師佢都有排名。咁而家現時咧，其實好似雷神啊嗰啲咧，都喺頭五位裏面。咁如果我冇記錯咧，現時而家帶緊頭嗰個就應該係莫亞嚟嘅。 因為佢咁嘅，其實佢呢一類咧就好似咧歐洲踢波啊，歐洲足協嗰啲咧爭嗰啲類似金靴獎咁樣。咁但係咧，佢咧就會計你點咧？你喺某一些馬場，其實某一些級制賽。咁咧，你嗰場頭馬個含金量啊，值幾多分？咁跟住咧，例如你，哇！你喺鄉鎮馬場贏一場頭馬，咁佢又計你少啲分，或者唔計分？ 佢應該係咁樣嘅，應該係咁計嘅。佢係以即係比較攞得多啲分，就係咧嗰啲用嗰個標牌子冠名嘅賽事咧，咁嗰啲就係一個 benchmark 啦。咁而家暫時嚟講啦，嗱，暫時嚟講咧。即係阿莫亞咧，就以76分咧就遙遙領先啦。咁啊，第二就係蘇銘倫啦，咁就58分。咁啊，第三咧就去到布文嘅咯喎，因為只雲之仙子都幫佢黏咗幾場啦。咁同埋又有隻明月千里啦，咁又都計噶嘛。咁有個女王杯啦，咁所以咧而家阿布文就以48分咧就排緊第三。咁第四咧就係阿雷神啦，布文咧就48分啦，雷神就46分排緊第四。而第五咧就已經係去到武峰就44分啦，咁所以嚟緊呢一個咧，應該之後嗰個爭逐咧都好精彩嘅。咁啊，講到呢度我哋都過曬時啦，因為咧即係阿天琪嗰個節目，我哋吳國文今日就暫停， 所以我哋借咗 時間啦，多謝阿天琪啊，阿台央啦。咁啊，今集嘅馬場 USB 真係講到呢度真係過曬鐘啦。咁啊， 都好嘢啊！天琪收提名收到要排隊， 係啊， 呢個都係香港選舉史上我睇咁耐選舉都係第一次見。 咁啊，所以都即係嗱，選舉嗰啲嘢咧，我哋啊遲啲有機會又講啦。咁但係咧，我哋節目夠曬鐘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咧就要到九點鐘咧，就再喺馬場 USB 咧就同大家見面。記得新時間九點鐘，同埋咧記得交月費。拜拜， 拜拜。